谁能禁止我的爱，早已说明白，我愿夜夜长不睡，月下总徘徊，爱是不能言传，爱是不能替代，没有人能够禁止我的爱，没有人能够阻碍。为了要见你一面，不管风雨来，梦境也好见一面，诉一诉情怀。谁能禁止我的爱，等到春又来，既然春来花又开，不要再徘徊，爱是不能言传，爱是不能替代，没有人能够禁止我的爱，没有人能够阻碍。为了追寻你的爱，苦苦地等待，今夜来到我身边，才知情似海。爱是不能言传，爱是不能替代，没有人能够禁止我的爱，没有人能够阻碍。为了要见你一面，不管风雨来，梦境也好见一面，诉一诉情怀，诉一诉情怀。